飯食，唔聽網台你就停下食啊 ！HKPeanut.com， 我係傑斯。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Peanut.com， 我係譚志強。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人民超市推出两款新产品。恒河咖喱屋的驰名咖喱三宝，鱼蛋、鱿鱼、猪皮，加上野味的咖喱汁，睇波小食就啱晒啦！足料韩牛同人参，熬成的韩牛人参汤，浓郁的牛味同人参的甘香，配合得天衣无缝。人民超市仲推出世界杯套装，睇下有啲咩拣 ？A 组有啤酒、汽水、提子汁，三选一 ；B 组薯片、虾条，八选一； 咁 C 组就有鱿鱼丝，四选一。 D 组花生青豆四选一， 都是30蚊啫，好啦， 好啦，喂，好啦，翻到嚟啦，喂，又系孖必，不过今次咧，唉，仲阿龙就唔喺度啦，不过阿龙啊，好快就会翻嚟嘅，咁佢就真系吓 OT 啊，咁啊，哇，土伯你上个礼拜好忙吓， 系啊， 节目都唔见人， 系啊， 唉， 倒写一罗蟹啊， 但系你后日你会唔又唔见人嘅先？ 后日咩日子先？ 要喎，7月1号啊，阿哥， 咁啊，大家嚟捧捧我哋场啦， 你唔系捧场还捧场，你喺度噶系咪？ 我喺度，如果唔系点叫你捧场啫？我亲自压阵企喺个街站度，咁得未啊？ 系嗱，今次咧，我哋嗰个位咧，就其实比旧年咧就稍远少少。咁如果大家咧有睇张学友嗰套戏咧，就叫做系咩？唔知湾仔啊？哎，我记得即系喺嗰个咩？嗰、那个弹岛咖啡个位啊，叫咩？弹岛咖啡啊， 记得。 同埋呢个系啦，弹岛咖啡咧，即系其实如果你话搭呢个湾仔地铁站咧，喺 A3 出口，好似 A3 出口咧，咁就出到嚟轩尼诗道。 系唔系喺呢个咩啊？近住循道卫理嗰啲啊？ 唔系，循道卫理嘅金钟噶啦，差唔多。 O K， 即系你如果行出嚟啦，左手边系麦记。右手边咧，系啦、 哦， 即系所有麦记同埋咧嗰个老场吓，唔知 我嘅 favorite 麦当劳， 系啦系啦， 叔叔 湾仔电脑场，咁右边咧就系我哋嚟噶啦，右边去到呢、這、一个叫做系，即系总之系弹到咖啡个位啦， 大家嚟帮手， 系啦， 捧捧场， 捧捧场， 打下招呼， 今年 捐钱， 今年有啲惊喎，其实真系 惊咩啊？ 因为即系吓，你见到好多即系好多恐嚇喎、啊，大佬啊！即係一嚟啦，我哋見到呢一個一哥啦嚇、啊，盧偉聰就喺度講啦嚇，喂，即係你班友醒定啲啊嚇、啊，就唔好喺呢個即係呢、這個東角道啊嗰邊插入嚟啊嚇、啊，告鳩你呢、這、一個啊呢一、這個呢、這個咩啊呢個非法集結啊嗱咁樣樣，即係嗰輪嘢。咁但係即係呢樣嘢啊，毛哥都講過啦，係咪？喂，你嗰邊冇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啫，但係唔代表你可以亂鳩咁高噶嘛。日常我哋好多行為係咪約人打麻雀啊，都係多過三 個人㗎嘛。咁唔喺東角度， 係 啊，大家即係覺得唔會麻煩咁，咪第二個位入咯。 咁啊， 冇乜意義㗎。 因為其實 七一遊行條路線咁長， 係 邊度都插到隊㗎啦，係嘛？ 我諗而家就好少，即係好少人關注，就一定要喺呢一個維園嗰個出發點人數嗰個數字咧。更何況我哋今年守唔到維園添啦，我哋連續3年都守唔到維園啦。咁變咗就喺草地出發咁樣樣，咁今年其實都比較即係嗱，我哋過去兩年其實都冇咗維園㗎啦，咁但係就其實當年好多小動作啦，咁但係今年呢就多咗好多嘢啦。今年 唔係佢咁嘅，我覺得佢呢就恃住即係過去嗰一年以嚟呢咁多嘅政治判決、 啊、 再加一個即係唔俾你用維園 打到你醜啦已經， 即係焗你做一個艱難嘅政治決定。点解系艰难嘅政治决定呢？我先补充一下呢一个观点先，就系因为你对组织者嚟讲，我都要睇住参与嘅群众 嘅安全之餘咧，亦都睇住咧，就係究竟會唔會嗰樣嘢係明顯地違法噶嘛？係嘛？如果我哋真係想違法，咁當然我哋可以召集即係幾萬人一齊走去衝差佬防線，即係搞破壞都得，係嘛？即刻搞個暴亂都得噶，係咪？七月一號唔好以為淨係你識搞暴亂啊，大哥。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你有呢啲考慮嘅時候，你希望多啲群眾參加去宣泄對特區政府嘅不滿，對中央政府嘅不滿嘅話，你就好難唔喺呢啲問題上面作出平衡嘅。即係我唔係幫主辦單位講啊，主辦單位冇叫冇吩咐我，亦都冇同我開會講過。但係就我雖然我一答你就係話，咁唔喺東角道入，唔喺地道入咯，係咪得一個入口咩？ 咁係咪？今年因為其實你見到蘋果做曬標題做曬呢個頭版啦。 不過我估都未必會多人。 即係我諗。我就覺得未必嘅，因為起碼你連續幾年啦，其實都係兩三萬，其實嗰、那個 哦，咁呢個數一定有， 係啦，即係嗰個係底嚟嘅， 底嚟嘅，底嚟嘅。 咁變咗就好似呢、這個你其實嗰都係嗰班人啦。 唔係香港人要諗一個問題就係、是，即使你對現狀幾咁不滿都好，正正係因為你對現狀不滿，所以你更加要去喐佢。你唔好以為你出嚟行嗰個零兩個鐘。因為而家冇咁多人，所以行過嚟兩個鐘應該都係完噶啦。係冇用，亦都唔好理佢喺維園嗰度，即係入唔入維園，計唔計你人頭，中間插隊都得嘅。因為點解咧？你個做到個聲勢出嚟，話俾人聽，你對呢個特區政府不滿咧，其實特區政府就要做嘢噶啦。即係就要改善佢嘅施政噶啦，就唔可以喺呢啲政治檢控裏面係太過火噶。喂，個 function 就係咁嘅啫。喂，啲嘢唔會一朝一夕。今日去完，聽日就政府讓步，有個民主化嘅社會，跟住中共倒埋台。喂，呢、這個世界如果咁容易啊，屌！我估啊，700万人，起碼有500万人一走出嚟遊行嘅，大哥。但係所有嘢都係一點一滴咁樣累積埋落去。所以聽日後日 ，sorry。就雖然唔係話有咩特別嘅日子，上年多少人？因為上年好似係20周年啊嘛，係咪？咁就今年你預計打個七八折都差唔多，咁但係七八折咧都起碼有兩三萬，大哥，係嘛？ 咁但係就你見到今日咧就即係警方嗰邊就開咗記者會啦，咁佢就話咧，如果市民中途加入嘅話咧，即係尤其啊，即係你喺呢一個即係東角道啊嗰邊咧，即係大規模咁樣插隊嘅話咧，係會即時採取行動。你覺得佢可以採取啲咩行動？ 咪即時拉你咯。佢咁即係兇你啫，咁你明明喺東角道囉。你成條車遊行路線由維園行到去政府總部，咁多位插，當然最好唔好喺金鐘囉，大佬你差唔多到啦，嗰度位置已經係，係咪？灣仔都得啦，灣仔大把位入，即係銅鑼灣，即係SOGO 嗰度嘛，佢講緊，你明唔喺 SOGO 入囉， 去我哋嗰度啦， 係咪？你咁兇我哋冇用嘅， 係。 喂，大佬，即係人老精，鬼老靈。系咪？你有张良计，我有过长梯，系咪？你焗我想我入草地啫嘛，系咪？我偏唔入草地啊！你吹咩？你唔通喺嗰度开始计数啊？你噏多几多都冇用啊！差佬，你噏3000都得噶，你噏2000都得噶。但系个政府系咪人民对佢嘅不满，就唔系你差佬数个数出嚟啊嘛？你而家嚟空我哋啊，大哥！唔係，我哋好簡單嘅就係我哋估嘅人數就係今年籌幾多錢，上年籌幾多錢，做個對比就知道究竟有冇少咗人喺個沿途裏面咧。因為我相信唔會好多人喺金鐘入嘅啫，最頂曬籠都喺灣仔，係嘛？灣仔已經好盡嘅啦，咁你咪喺灣仔入咯，係嘛？不過就唔好過咗我哋個站入啦，最好就大家打下招呼啊！ 係啊，咁啊都近嘅，都近嘅，即係你唔係，但係就啲人就可能就會，如果你話灣仔嗰邊入嘅話咧，就係、是、轉咗行，咁轉咗行咧就啱啱好 pass 咗我哋噶啦。咁如果你既然喺呢灣仔入嘅話咧，咁你不如即係行過兩步，即係去到彈到嗰個位係嘛，即係同我哋打聲招呼啦，係咪？同埋我哋嗰日都即係嗰晚都有活動啦，係咪？我哋有網聚啊嘛。 我哋有幾多人參加到目前？ 即係 show 翻我見到即係嗱。如果計我哋即係喺 Facebook 度報名嘅人咧，就夠人㗎啦。 Okay. 但係就即係俾錢嘅咧，就即係其實就即係而家好似冇乜，即係有幾個俾錢啦咁樣樣。咁但係 口爽荷包立喎、 啊，係啊，好多人都係 last minute 嘅，咁就咁啊，所以就 唔緊要啦，嚟到俾錢。嗱，你應承咗嗰啲咯，你冇得睇就得㗎啦。 係啦， 唔緊要，因為點解咧？你應承咗又唔嚟，但係咧有啲人咧啱可能呢兩日聽到咧就話嚟嘅咧。 咁我哋又唔好意思即係逼爆人嘅場。 最好就最即係快啲即係去報名啦。因為其實講真的，即係我哋預買嘢食咧，我哋都係因應嗰個人頭去買嘅。 喂，咁咪好簡單啫嘛！你 click 入去我哋個網頁度，可以俾 PayPal 噶嘛，係嘛？ 可以， 好快啫。你有信用卡有積分 啊， 係嘛？我哋又收唔足噶啦，咪買呢台。 唔係，即係我哋就個彈性好大嘅。咁嗰邊就700多尺啦。咁就其實如果你話睇波，好似嗰晚都有一睇波啊，大佬啊！ 有啊， 好似嗰 十六强啊嘛，开始 系咪英格兰开始开波？唔记得。 英格兰又唔得喎。 系咩？ 我英格兰勇等嚟喎，大佬。 系嘛？我唔记得咗啦。即系总之，唔知好似俄罗斯定系边队啊？总之就其实两场咧，10点开波。嗱，我哋去到11点半。 俄罗斯如果系就对西班牙噶啦。 系啦，等先，我睇翻先。咦？7月1号系啊，俄罗斯对西班牙。 几点啊？ 嗰度系22点，即系10点啊嘛。十点去到11点半，我哋个场去到11点半嘅。 OK， 咁啱啱好咧，个半钟咧系够我哋睇波嘅，睇第一场波。 好， 咁如果你话即系人哋11点半完咗咯，咁大家想睇埋呢个丹麦同埋克罗地亚嘅话咧，之后揾场啦，即系出嚟旺角啊，点好点样都，因为其实嗰度咧就系长沙环嚟嘅。咁长沙环如果你差唔多11点零钟走咧，都仲有地铁走嘅。咁其实如果你话嗰日早啲嚟到，食完嘢打边炉又好啊，到户又好啊，其实我哋而家仲未定即系食啲乜嘢嘅。咁我谂主要即系其实三样嘢，一系就我哋揾翻炸雞啦嚇，揾翻即係呢個 脆意雞， 脆意雞啦，係咪？或者係我哋嗌啲 pizza， 或者係點樣啦？即係或者嗌啲壽司啦嚇，就加埋嗰、那個好似可以打邊爐嘅。咁如果打邊爐嘅話，我就帶個湯底咧，然之後大家買啲料去就得㗎啦。其實就 咁，但係你要攞多幾個煲好快㗎喎。 係啊，咁嗰度有曬嘢嘅，有曬電磁爐，乜都有嘅，即係啲嘢咧凍咗都可以翻叮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好多嘢玩嘅。咁到期时就希望可以同大家见面啦吓，咁 啊好啦，咁就而家咧呢个礼拜咧嗱 ，suppose 啊，即系7/1游行之前咧，其实 suppose 民怨都几大嘅，咁但系咧，自从呢个林郑啊喺欧洲翻嚟之后咧，哇一个即系一个转弯咁啊去咗呢个北京，就见到呢个老细啊，即系呢个韩正咁啊讲咗啲咩翻到嚟咧，原来有啲即系好嘢公布喎，嗱我哋睇下片睇下先。 7/3烧鸭楼价，居屋变上低于5折啦。 唔中之重系满足香港市民对住屋嘅需求。 我哋早一日先帮林郑计过数，上任之后啲楼都系升到叭叭声，唔知系咪准备贺佢登基1周年呢？呢日政府行会有料爆啊！消息话行会通过3项措施压抑楼价，包括帮地产商极大反弹，甚至话要提 JR 嘅一手楼空置税，仲会攞翻啲私楼地改为起资助房屋。呢两样大家留意埋其他动新闻啦。我哋要讲当然系大家最关心资助房屋同私楼市价脱钩啊！点脱呢？而家居屋定价系参考最近同区私楼同居屋市价再打个折，一般系市价7折。新机制呢，消息就话居屋同六字居会同市价脱钩，单位几钱系参考申请人嘅负担能力同埋呢几样因素。再实际啲，以扑到去交表嘅呢期启德启浪苑咁计，市价7折，每尺都要9755蚊。新计法咧，计埋呢堆数字，推算431尺单位卖286万，差唔多系市价5折啦。 其实楼价好高噶嘛，有阵时个飙升得，基本上系完全负担唔到嘅基层嘅市民。咁所以其实如果佢系唔系挂钩嘅话，咁就会可能负担能力会好啲咯。 本来个目的居屋就应该系俾啲可以话负比较难上车嘅人，或者买私楼嘅人可以容易上车啊嘛。如果咪依家冇脱楼嘅话，居屋都卖成10000几蚊尺，咁基本上个意义都已经系完全都顿失咗啦。 仲有房委会嗰关要过噶，如果通过，最快今年10月推出。东京街嗰期六字居开始就用新嘅定价机制啦。至于出年新一批居屋都用新计法，据了解系包括豪宅地段何文田项目噶。不过有经济学者话，居屋同市价甩勾，私楼地又变居屋地，发展商唔用自己嘅土地储备嚟填嘅话，结果就系令私楼减少，楼价再癫啲啊！ 独家角度， 好啦，阿土伯你点睇咧？嗱，即系 我从来都认为。 應該 我記得，其實我記得我自己嘅諗法就係90年代初， 已經話居屋係唔應該即係同呢個市價掛鈎嘅。七成又好，六成又好，五成都好。點解呢個道理？個道理就在於咧，因為你如果咁樣掛鈎嘅話咧，其實你就係陪緊啲友一齊去炒嘅啦。係 啊，啱啊。 點解陪緊啲友一齊去炒嘅樓 啊？嘛， 因為你同步啊嘛。係 啊， 你係 proportional 啊嘛。如果你單單係計嗱，好簡單嘅啫，中下低階層嘅市民嗱，租住公屋一忽啦，因為你有入息上限噶嘛，係咪？我唔記得咗幾錢啦。我冇做區員之前，大概兩個人，大概係萬五六度啦。由嗰度開始起標上，咁咧去到例如家庭入息嘅三到四萬度，四萬度咧或者五萬度咧，其實都係 reasonable 嘅。嗱、我冇準確嘅統計數據去即係畫呢條數嘅，因為你要計呢、這個數嘅時候咧，要計有幾多需求而定噶嘛，同埋我有幾多可以供應到出嚟嘅居屋噶嘛。咁你咪以呢一個嘅收入嘅入息水平，睇下啲人究竟如果中供二十年樓，你唔好攞三十年嚟做比啦，你大佬供一世，大佬供廿年樓。究竟佢能够喺咁样嘅入息嘅环境里面可以供到几多钱、用入息中位数得噶啦，你都系cut中间噶啦，系咪？即系如果我头先个假设，我当你二万公屋嘅申请人嘅上限，咁你咪二万零零零一跳到去五万蚊到，我估啦吓，就有几多需求，跟住咪计条数出嚟咯。用乜嘢解决？ 系啊， 即系跟住你就用银行。嗱，而家嘅息率，就算你話會有變動，都唔會大㗎啦，係咪？都係3-5%，而家香港從來以嚟。 如果係銀行嘅壓力測試咧，咁佢又預盡你咧，就差唔多4-5%到啦。啊，咁如果你4-5%嘅話咧， 係因為你政府喺居屋嘅問題上邊咧，佢係做咗 guarantor 㗎嘛。 係。 即係你包個底噶嘛，銀行實借俾你噶嘛， 係啊 係 啊， 係咪？你唔需要壓力測試嘅問題。咁喂，假如你政府同人哋做埋壓力測試啦。你起个楼价，你即系你起个楼价嘅时候，你帮嗰啲人做埋压力测试啊！如果你系以负担能力为准嘅话，咁啊，梗系你画啦条线系嘛？ 如果佢 喂，同埋你香港政府大把钱，房委会亦都大把钱，你都唔自在收嗰啲人200-300万啦，系嘛？喂，如果你嗰啲人讲啱啊，如果你嘅居屋都卖成万蚊尺嘅。咁私樓嗰啲點樣計啊條數？ 唔係佢已經跑贏曬噶啦，真係。 喂，如果我買居屋，你七打七折嘅話，咁屌邊個？喂，如果我真係過到銀行嘅壓力測試，點解我唔買私樓？我放手又容易，即係我喺個市場度走人嘅。 你知道即係其實 喂，都唔需要日後補地價俾你麻鬼煩。 喺黃大仙啊，係咪鳳德嗰邊啊？ 竹園北都係咧，嗰陣時 係啊，即係嗰啲 樓王啊， 二手公屋都過萬尺啦，差唔多都 黐線。 係啊，即係其實佢啲二手公屋，我諗係咪應該貴過呢一個咩啊？ 嗱，點解佢要掛鈎咧？掛鈎其實嘅意思係在於咧，想焗起個樓市。 係， 所以咧頭先有一個嘅 啊嘛， 係啦，置業階梯就由租住公屋到居屋。或者私人參建居屋，如果唔係叫，唔知係咪咁叫咧，就係叫咩綠置居咁嘅嘢。跟住咧就係私人樓宇。其實咧，你個社會咧已經係分等分級噶啦。係 啊， 從你住邊度已經知噶啦。係 啊， 係嘛？雖然我就覺得唔係好重要嘅，你中意話自己住邊度都得噶啦，係啊。但係個問題在於，如果你咁咧，你一掛咧，其實某程度上今次政府嘅出招，我估計啊，樓市唔係俾你打炒咗嘅。如果我係地產嘅投資者嘅話，我会更加觉得个楼市系得嘅，调翻转头谂嗱，因为点解咧？佢而家嗰几招所谓嘅辣椒，辣椒就其中一个就系居屋啦，系咪？你都系调到系五成啫嘛，你嘅供应好多咩？头先个数字睇到啦，一万松啲啫嘛， 系啦， 你解决咗几多人嘅问题咧？ 嗱， 你唔系年年一万松啲，系嗰几块福地加埋你抽起咗九福地啊嘛。 我覺得佢而家策略咧就咁樣嘅，短有短做，長有長做。長嘅就係嗰個即叫長策會咧，佢而家佢搞個土地大辯論，係嘛？咁嗰個咧就其實就係順利上馬啦，就其實就係等你啲左膠啊，同埋嗰啲環保團體啊 反對， 係啦，就即係 fan off 佢啲反對，就我哋而家咧就要呢個同呢一個啲鄉下佬或者同啲大地產商咧發展啲農地，係咪？咁啊一齊大家一齊發達咁樣樣，你制唔制啦？咁即係你放棄嗰個咩啦？即係唔好諗啦，嗰、那個叫做係即係守護土地條例係嘛？益佢哋啦。咁样样，咁呢个系长远嘅， 即係呢個亦都係林鄭自己想搞嘅。咁短期啦，咁佢派啲甜頭俾你，就係而家呢一樣嘢啦。即係其實佢而家用啲私樓地就換曬，俾你去起曬公屋咁樣樣。咁嗱，短期嚟計咧，即係其實佢即係名義上佢話俾你聽就係其實咧，喂，我短期我起碼多咗萬，即係成萬個單位啊。其實一萬個單位， 你年年係咁、 啊，年年係咁啊，好正， 年年係咁咧。即係除咗出租公屋之外，你有一萬個即係租者自其屋嘅單位推出嚟，又唔同咁嘅數法，係嘛？即係五年就已經五萬個單位啦。即係每個家庭以四人為即係標準嘅話咧，都已經係五四中二十二十萬人啦。咁又唔同喎，條數又計得唔同喎。但係你唔係啊嘛，你一鋪個嗱，你空置嗰啲單位話要收呢一個嘅即係空置税。其实你主要针对新楼啫， 新楼， 同埋你要立法会过，我真系怀疑而家呢个立法会过唔过到噶。但系有一个表现可以睇到，究竟林郑嘅压力大啊，定系地产商嘅压力大？ 呢个 措施主要系针对地产商，唔好囤积居奇啫嘛。 系 咪？你一起好就唔该快快脆脆推出市场啦，你唔好等好事嗰时候先放啊。佢想咁啫嘛。如果你過唔到立法會，而家佢話要擺上立法會嘛，我唔知佢點解咧，因為可能有即係法例嘅規定啦，因為你要收税啦，因為以前冇呢種税噶嘛。 佢首先佢房委會討論過先，房委會嗰度咧，咁我相信又唔難。 喂，咁啊，喂似 empty promise 喎，如果你咁搞法，我真係好擔心喎。 嗱，我 即係你因為七一前， 係啊， 你要公布啲利好消息， 其實係咯， 焗啲人唔好去遊行。所以你將呢一個嘅未必一定過得到立法會嘅措施，因為我真係擔心啲建制派喎。 建制派未必， 因為點解咧？你好多建制派 主要就係經民聯反對啫，其實就係、 是、好難講 啊。咁但係民建聯就開始轉態啦。我見到今日就係、是、 冇錯， 係啦。 因為點解咧？除非係爺禁制嘅啫，但係爺嘅利益都喺嗰度啊嘛。你諗下幾多中資嘅投地而家係投成功嘅？嗱、哦，我考驗佢啊！我考驗佢嗱，我哋梗係想佢過咗去啦，快快脆脆，係咪？即係開始開徵呢一個新嘅税項，就叫即係單位空置税。雖然佢主要主力針對地產商嘅，係咪？但係因為你一開呢一個嘅時候咧，日後咧我哋咧都係要焗呢無論大業主又好，小業主都好啦，大地產商又好，嗰啲小嘅投資者都好，喂，你都唔可以丟空個單位唔租俾人噶喎。 嗯， 因为点解市场嘅制度系在于，如果你一万蚊租唔出去嘅，你就会减九千噶啦嘛，减八千噶啦嘛。嗱，你咁信奉自由市场咯，市场系最佳配置嘅资源嘅方法咯，你梗系咁解决咯，系咪？ 不过佢而家佢哋出口术咧，嗰啲地产商咧，其实佢有好多应对方法嘅，即系譬如佢就话，第一，即系如果你话我囤积居奇嘅话咧，我好似以前长实出个招咁样样，我将佢变成临时嘅酒店咯，临时咁样样租俾你咁样样，即系 surface apartment 系啦，咁样样咯，吓咁啊呢啲即 系我觉得咁，如果从林郑。我唔係先不談我對佢嘅起惡嘅問題。你作為一個特區政府嘅施政，過去嘅日子裏面咧，已經俾人救病咧。你嘅政府咧係一個官商勾結嘅，向大地產商傾斜，你更加要推呢個 policy。如果唔係，你跛腳鴨嚟噶啦。即係我唔係單單係為咗打擊地產霸權嘅問題咁簡單，而係在於你連咁樣嘅政策，喂，你出咗入夥子，你仲唔買？卖得噶咯，我听到石礼谦嗰次喺立法会辩论，佢话喂大佬未出满意纸，大佬你不嬲出咗入伙子，你都卖紧楼花噶啦，哥。 哦，咁啊系啊， 系咪啊？十二个月你仲唔卖？ 系啊， 咁你有咩意思呢？你话帮我听，你背后谂紧咩呢？得一样嘢谂紧，收起个需求佢，大家大地产商协议咗个供求，咁咪焗起啲楼价咯，得呢个理由啫嘛。好啊，你想焗啲楼价咪抽你税？有咩问题啊？哇，我真系睇唔到咩问题、啊。虽然我觉得呢啲都系小恩小惠，但起码你做好过唔做，做咗起码你同人哋交代得到。所以我话先不论我对林郑月娥嘅起护，但我真系有怀疑佢咁过唔过得到呢个立法会噶。 我觉得如果有韩正嘅 blessing 嘅话咧，咁就应该唔难嘅。 嗱，我收到嘅 message 或者系风咧，就系都话。其实香港嘅问题喺爷嘅角度啊，我哋未必同意啊。佢认为主要系民生问题嚟嘅，财富嗰个嘅 disparity 嘅问题。 所以你一日唔解決而家啲人嘅住屋嘅問題嘅話，房屋嘅問題嘅話咧，其實你好多問題解決唔到，即係因為啲人覺得唔係 feel well off， 係 feel worse off， 特別喺個居住嘅環境裏邊，所以個問題先會變成一個政治問題啫嘛。阿爺不嬲都係咁講噶啦，深層次嘅矛盾啊嘛，深層次嘅矛盾就唔係我哋表面喺政治上嗰啲嘢嚟噶啦，喺佢嘅角度，咁你點樣令到啲人係 feel well off 咧？呢、這個就係最重要嘅關鍵。好，休息一陣，轉頭翻嚟。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